锵锵奥运行怎么样，看得过瘾吧？中国运动员不断的打破了金牌，拿到了记录， 对对对， 一剑定江山啊！我这个已经是看的是 太紧张了，那个 你知道现在这个你们都没听出我的口误来，现在的体育解说很有娱乐精神，你知道吗？一剑定江山呢、啊、那天说那个仲满 啊 击剑的时候、啊、你知道吗，啪啦刺出非常漂亮的一剑，旁边的解说好球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你没听懂，他这个解说的人那个是以前的击剑运动员，是个上海人，他这个不是好球，是好球，好球就是好啊这样的意思。 哦，原来是、哦、 上海，对对对对对。 哎呦，徐老师， 紧要关头啊，他急的时候他就露出来这句话， 那个、上海 不是球的意思。 哦 哦，就等于像我们广东的侯爷， 哎，侯爷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那我再问你一个， 侯爷， 那天那个中国男篮打那个西班牙，说是有一个嘉宾主持，看见一个队员受伤了哈，就是说那个脸和鼻子受伤没事儿，没关系，只要脚不受伤，眼眶裂了都没问题。 说是现在有一批集锦，对不对？ 集锦 这个香港投诉了，香港有个主持人啊， 嗯、 拿了那个姚明那件衣服说事儿， 嗯， 他说13。十三什么意思、啊？ 陈百祥嘛， 代表13亿人民啊！ 陈百祥就胡说八道，别说那些剑击比赛，我就跟他讲说，他跟有一个专业的嘛，在旁边解说嘛，他就跟那个专业的一直在说，哎，这个剑击我们中国应该是强项啊。那个教练说，好像不是，为什么你这么讲？他说， 书剑恩仇录啊， 我们峨眉山下来的， 西剑下天山， 没错没错。 那天我还看见一个说什么，说这个选手啊，这个腿部肌肉很发达，像穿个马裤一样。还有说什么呢？说。不是，有时候他太紧张了，你知道吗？他容易说重了。说现在处在第一位的韩国选手朴泰恒，紧随其后的是朴泰恒，说满池子里都是朴泰恒。 不是，我跟你说，这几天啊，就是比赛多了之后啊，你就发现这种，你刚刚说那种口误啊或什么、嗯，一定会越来越多。 不过总体来说，越来越我觉得这次解说水平很高。北京、啊、 中央台都不错。 体育节那个体操节目啊，这个解说非常 专业嘛， 对， 很专业。 那句那天我听央视，可能是张璐吧、 嗯， 哎，他一句话就让我这外行懂了中国队了。 嗯、 他就说了一句什么话？说足球要记住，他是跑着踢的。 真理啊！ 对呀，一下我就明白了。 这是当年毛泽东教育王明的话，对不对？打仗是要走路的， 对对对对，尤其在运动战，你知道，足球也是个运动战。 对，但是今天还是有那个兴奋点，对吧？首先咱们扬威天下呀，扬威天下，咱们这个扬威，好像文道想讲讲他。 哎，我跟你说，我太感慨，就是首先呢，我觉得就看到他后来不是接受访问嘛，他接受访问的时候很好玩嘛，大家都看来都很感动，他就突然对这个镜头说。我很想你，这个记者，你想杨云是吗？那当然， 哎、对 对，我觉得这好玩在哪，就是说 他快结婚了是吧？ 他快结婚就赢了这个时候他就说了嘛，他说拿了金牌就结婚了嘛，搞了12年了人家。 所以说现在的这个运动员比上一代的运动员啊有性情了，他这更多的性情，我记得差不多从刘翔那时候开始， 哎， 更多的表露出个人的这种性情， 而且很大的普遍说漂亮。很多人都说男运动员女运动员这个形象，以前比方说举重吧、 嗯、 很多人有个印象举得好、 嗯、 但是说不会说举重有个，你看现在这个刘春红，你看这么大打破世界纪录，你看人家多漂亮， 我跟你说 头发一弄、啊、 现在网上开始中国网民出现什么呢，情书运动，就是给龙清泉举重的那个，现在有人给他起外号， 对对对， 叫他很帅， 有人给他起外号叫他胖田亮嘛，就是，但是有人给他写这个情意深长的情书， 乍一看像女孩一样， 他是90后，所以现在是这个龙清泉是90后的偶像之一， 一帮女同事在公司里边，第二天在议论仲满，然后议论了一大堆后，有个人说。听说人家结婚了，那些人啊，全部一面叹息。 不过这个，所以说大家都有点娱乐精神。文道既然说起这个杨威啊，我也给你看看杨威的风采。他们体操队啊，春节联欢晚会上，他们那个教练叫什么来着？姓黄的黄一斌，黄一斌，黄教练给他们玩什么？你看看有意思。这个杨威的，你像画圈那个全能王啊，这是。你再看下一个人，网上说了。怎么看这杨威怎么像个媒婆好玩啊。 不过我跟你说杨威啊，我觉得最感慨是什么，后来呢我看到他的博客， 嗯， 就他的博客呢，他上头写到一段，他好像去年还前年，他说去丹麦比赛，他去之前呢，终于他这么写，他终于去了百货商店买了一条皮带， 他说以前出去呢穿西裤是没皮带，老跟队友借，这回总算自个儿能买了。 为什么？ 然后呢又说呢买了件羽绒服，说这也挺漂亮，哎呀我也适合穿。他说这不过挺贵的，但这个羽绒服我看能穿上个几年。为什么？穷嘛。就我不是穷，就是说他收入不高嘛。就我觉得特别感慨是什么地方，就是这几天看到这么多运动员那么苦那么累又伤又什么帮国家拿金牌的，这个收入啊，就当然这收入可能也是个正常标准收入，但是我就想怎么没有别的企业你说去给个奖金啊，这别的国家你比如说有拿金牌的有企业自己给奖金的嘛、 这个就是现在拜金的另一面，他们拿到金牌以后之后哈会有很多奖金啊钱啊什么，但是有很多人也同样这样的训练没拿到金牌， 这个几家欢乐几家愁。 不是，可是而且当然就又不能不提我们足球啊，那就更恨了，就你全国运动员里面平均收入最高的就给我们丢脸，然后给我们长威风长面子的这些人就是比如说买条皮带这样看着就多难过， 这充分说明我们过去的认识是对的，金钱令人腐化，哪个项目油水多哪个项目越踩，我家球门常打开欢迎躲进集合，所以你看看一些俏丽的这面容让咱觉得感动的，你看看今天多金的这个咱们的这个杜丽娘嘛，杜丽娘啊，这个第一次首金没拿怒沉百宝箱，现在杜丽哎呦多漂亮，就是又哭了又笑了，杜丽啊 她今天又哭了， 哎又哭了，但是就哎呀这姑娘其实很漂亮的对吧， 对， 什么叫其实什么意思， 就是哎呀 这个台词 徐老师，徐老师就提出了，就也有一些观众注意到有这个小痘痘的问题， 对， 但是我告诉你连这个小痘痘的问题杜丽都是为奥运做牺牲 啊， 平常人家没有的，人家这个姑娘也是为小痘痘所苦、 哦、 不是，后来人家自己配了一剂中药，这个中药吃了呀他这个痘痘就没了，但是呢为了奥运比赛他怕这个中药会影响他的身体状态，所以就没吃这个中药，所以痘痘才灿烂放光、 哦、 所以这是为了奥运牺牲色相啊， 我相信 我们山东的姑娘、 啊、别这么说，我相信全中国现在做这方面护肤品的公司啊快点尽量快点研究、 哦、我觉得会很多人会找 他们会送上去，然后用一广告叫 before after， 就是 对对对没错， 文道说的企业的社会良知就体现在 这儿，企业社会良知就应该来赞助助力了， 再看下一个 将来巨额广告收入， 下一个照片也特别让人这个有点心酸哈、感动，你瞧咱们这杨秀丽、这脸上都划伤那么柔道，今天 他上拿牌看着他那血流的， 乍一看就汶川逃出来的， 哎呦最后都难，你像竞争到什么难分胜负啊，最后是三个裁判啪举旗三战两，也不叫三战两胜，两个说他赢了，一个好像举的是另一个旗子，这样判定是冠军，就胜负一线之差。 柔道你弄得清楚柔道跟摔跤的区别吗？ 我觉得这柔道全是女的柔道，因为我就记得显东妹杨秀丽 你就忘了日本了，这日本也对男子很强的、 但是还有一件事得提提，好像徐老师想说说举重。 哦对，举重我这次花了比较多时间看， 嗯， 我觉得举重如果只看举的一刹那， 嗯， 那就像看足球只看进球的一刹那一样，但这是很多不 一样的。 这个举重前前后后，我这次迷人的举重在什么地方啊？就是你看他教练跟运动员的这个关系， 嗯， 这个很奇怪。那个举重运动员呢，在举的这个两举之间的这个时候啊，他坐在那里眼睛闭着。那个教练就在跟他灌输一个什么东西，就有点像灵魂附体那种、对不对、头凑在他前面，我记得那个法国的教练、很凶的对着他喊，他目无表情的，然后就给他喝口水啊什么的，然后好像感觉上是他只是一个肉体，魂都是在这个教练的身上。 哎，但是我想起另一句成语，我就看这个举重好像有点特别，它什么运动都有什么运动的一个范儿，对吧、你看举重的教练跟队员呢、我想起一个成语叫舐，那个字念舐嘛，舐犊情深呢、就想像爱子爱女一样，你看尤其是中国一上来那个举重教练基本上扇他耳光嘛，就啪啪啪啪， 对对对， 哎呦，然后抱着然后亲亲额头那样嘣一下就起来，所以举重 然后那几个把法国那个人训得很厉害，结果法国那个人上去看了半天不举不举了，对不对？ 因为那个试举嘛、 但是再转一念两分钟以后你就看到那个教练又跟运动员又在很活泼的， 所以这个举重我们今天 这种关系令人感动， 也感慨一下这个举重啊是不断的从头再来，咱们看一下 的容颜已变成遥远的回忆，再苦再难也要坚强，只为那些期待眼神。 环联京港啊，今天在北京方向上呢是上过咱节目的嘉宾啊，苏群，专业篮球评论员啊，咱们叫苏群，苏群啊， 苏群， 你好，文涛， 哎，这个中国男篮的比赛你是一场都不会错过吧？ 对，一直在现场，五棵松。 哦，你在现场啊？ 还在现场？ 哎呦，那你 现在还在现场？ 哎，那跟我们来这个评价与预测一番吧。 差不多，咱们简短结说啊，就是中国男篮呢，在西班牙那场比赛非常可惜，就是煮熟的鸭子飞了。那么很多人就是对这场比赛有非常非常积极的评价，就是说能够和世界冠军啊对抗三节比赛是相当了不起。现在调子非常高，但是我个人的看法是完全相反的。我觉得中国队让一只鸭子飞了，这是因为领导本来就没有认为这只鸭子是属于我们的。 哦， 所以这只鸭子在盘子里头都飞了，他老想着那另外一只盘子里那只鸡 啊，对， 那是人家德国队。 哦，那对德国队那只鸡能吃吗？那个 现在的问题是有可能那只鸡还没熟，而鸭子熟了捧到你面前你没要，当时端上来的时候说我不是要那只鸡吗？怎么来那只鸭子呢？这不是那只鸡啊。等到想着说哎呀这么好的事儿，赶紧咱们怎么把它给收回去吧，也来不及了，这第四节已经是完了。 这个看来是受这个战前的这个战略预测的影响， 战略有影响。 那 我觉得这场比赛呢， 是偶然发挥好吗？ 咱们从专业的角度来讲呢，就是前三节比赛是完全以一种好无所畏惧，反正就是有可能就输的。但是呢，同时另外一方面，德国就是西班牙队呢，也没有把中国队当成一盘菜，所以呢，双方这个阴差阳错的心理啊，在这个五棵松一交汇，就成了前三节领先了，差不多有最多有15分之多， 十几分。 那么这种对这么大好的局面，以目前西班牙队不是特别好的状况，中国队应该是可以拿下这场比赛的。但是我个人认为，就是中国队在过去的半年的比赛这个备战当中呢，过于把战略定得太清楚，把这个目标对准了德国和安哥拉。安哥拉是必须要赢的，但是你这个德国队，我觉得因为毕竟是要往后才打，就是后天才打，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应该前面不能放过的机会千万不要放过。但是呢，过于把这个西班牙队看作太强大了。在之前我曾经写过文章说，这个西班牙队在4年前是我们中国队的这个觉得要进前16的一个进前8的一个这么进前8的一个必须拼掉的一个对手，但是那时候是西班牙队的巅峰期，只不过他们太强盛了，导致于自己过于自信，最后打败了这个就是2次大胜中国队。我们是磕错了对手，但是4年以后我们觉得他太强大了，因为在雅典赢了我们25分和16分，觉得太强大打不了的。但实际上呢，现在的西班牙队因为加索尔的脚是有伤的，所以不是那么强大。我们是有机会赢的，但是我们把它看得太强大。 苏群呢，我想问一下，就很多网民啊都批评个别球员，觉得他们失准了。你觉得我们国篮这回有这种情况吗？ 没有，就是队员打的都是挺卖力的，但是呢，我觉得从总的指导方向方面，我们现在网民当中也有一句话叫梦八。梦八不是指美国队，是指中国队。中国队每一次奥运会都做梦想进前8 嘛。 哦， 对，梦八这个战略一直是左右着我们，从94年世锦赛、96年奥运会、2000年奥运会、2004年奥运会， 就没敢梦 到今年的奥运会， 对，就没敢梦四， 没敢想，原来 没敢梦六 啊， 没敢梦四， 所以梦八战略 我们那天 酒量。 如果我们那天赢了西班牙队，那么德国队赢不赢，我觉得一样能完成前八的目标。 对， 但是呢，如果说你都赢了西班牙队了，你的情绪比较好，再赢了德国队，你在小组是列第二名、第三名，那个时候你再打交叉赛，这时候这再打这个就是四分之一决赛，即使输了，因为今年奥运会改规则了，不用打排位赛了，你就有可能是第六。那么所谓篮管中心的真正的保八争六的目标才能实现。 好，谢谢你苏学、很有启发、很有启发、 这个、 谢谢苏学， 很有道理、果然是专业、 看来 说法很有道理， 说法很有道理，咱们去下广告吧、 对对对对，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这苏群就在五棵松，这让我想起现场的这个体育观众、我给你们看张照片，咱们来瞧瞧咱们这个中国观众啊，这个会打扮啊，这个中国的这个体你瞧他这身装束不禁让我想起我们很多这个军事题材的这个歌曲可以用来在赛场上助威， 没错， 所以呢我们也给中国女排啊这个恶搞一下，不叫恶搞，我们叫善搞、好好搞，好好搞一下，为中国女排 好搞， 加油，加油，加油，来， 好好搞一下中国女排， 居然在讲 搞女排， 来，咱们看。继续向前进，战士责任重，妇女的援手伸，古有繁忙的替父去从军，今有娘子军，铿锵为人民。向前进，向前进。战士的责任重，妇女的援手伸，古有繁忙的替父去从军，今有娘子军，铿锵为人民。向前进，向前进，向前责任重，妇女的援手伸，向前进，向前进，我们战士责任重。咱们妇女冤仇不深啊， 冤仇不深， 但是有你看 现在是我们男人的冤仇比较深，现在 最近也有人评论说这观众比如说不要老说这个中国雪耻，说毕竟 it's a game 嘛，它是个游戏，那就过去输了也不能叫奇耻大辱， 对， 是吗？ 的确不能叫，比如说我就很想昨天我也讲嘛，就是我们的男团体操啊，你看你四年前的时候回来啊，我觉得那时候传媒啊都欠他们一个公道，那时候传媒骂他们骂得多凶，你想看就雅典那回，那么现在就把他们捧成英雄，那你四年前你们是怎么样去欠人家的呢，对不对？我觉得真的是很不公道。 体操馆的气氛很好，我注意看了一下，就是别个国家的运动员表现好啊，他们一啪也很多掌声， 那这很好，这很正确、 那个篮球呢，就是对方丢的时候有人嘘哈、很多人提出意见，其实那个没关系的， 那是正常的。 NBA 啊就是一个，就是所以 国际赛也是这样、 他们所以这次呢就是那个因为这么多的不同的项目出现，其实啊这种观众的这种反应啊其实是跟不同的比赛性质，就打个比方来说吧，你看篮球 NBA 吧，就是流行音乐会，你听流行音乐会你进去就是叫的， 可以对这个非主场的那个对手喝倒彩， 对 他们在射罚球的时候而且要骚扰、怎么样骚扰，比如说你正好坐在人家篮筐后面那群主场球迷， 举很多东西， 举那种用充气的那种塑料棍叭叭叭叭叭那响骚扰他，让他视线受干扰，还要吵他， 所以学习这个看体育比赛的礼仪啊，也有的网友还说呢、说你看中国人多小气啊，为人家对手喝倒彩， 那正常的， 其实是正常的， 但足球也正常。 但这一次呢，我刚看了这个日本跟中国的男排比赛，这是目前我看到场上气氛最热烈的一次、那这个时候呢排球呢他也配非常喝倒彩，那我就不知道他是专对日本队呢还是对所有的排球的，因为这个好像比较少、就是排球当中 怎么样 虚，就是虚啊、就虚得很厉害，那么只是一个初赛啊，中日，那么什么东西我这次看的比较异常的呢，就是网球、因为网球、如果说篮球是流行音乐会、那网球就是交响音乐会，网球它有一套约定俗成是什么呢，就不管你怎么帮一方，另外一方打出好球你也要鼓掌 哦， 还有呢，网球是这种运动，就是别的运动都要求你运动员排除干扰，我在上高低杠了，那边还在广播呢，你不能说为我停下来，和网球不同。 只要有声音运动员就可以要求他 对要进 哦是吗 哎就他发球的这一瞬间差了